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碑，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转雪球，打着嘎嘎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帅有一顶和小二，斗志必报九霄拳，要问什么解心宽，文艺广播旁耳边， 7.6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8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力强脂，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让原创艺术走进千家万户，居然原创艺术家，400-650-4-3。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丰台区戏曲进校园三年行动计划2019-2021年昨天发布，明年丰台区将实现戏曲文化中小幼全覆盖。来听报道。 在丰台区青少年剧场的戏曲进校园首场演出报告会上，一场场经典曲目轮番上演。跟以往不同的是，这次活动由市教委主任刘宇辉演唱的京剧《穆桂英挂帅》捧印开场，紧接着就是群英幼儿园的刘恩硕小朋友和他的小伙伴共同演绎的《岳母刺字》。 5岁半，表演岳飞的大英雄的角色。 你喜欢京剧吗？ 喜欢，我就喜欢上台其实。 原来就不怯场吗？ 练京剧练出来的。 群英幼儿园园长范建华告诉记者， 在京剧教育的过程中就学会了怎么去大声音的表达，怎么字正腔圆的去跟对方说话，都是未来孩子这种核心素养的一些要求。而且呢，在这个过程中呢，还有很多历史故事、人文精神呀，传递给孩子了。 丰台区教委主任张扬介绍说，明年丰台区将实现戏曲文化中小幼全覆盖，2021年丰台将培育万名小戏迷小票友。 继续来关注其他新闻。昨晚国家大剧院纯粹古典系列音乐会迎来指挥大师丹尼尔·巴伦博伊姆执棒的柏林国家歌剧院管弦乐团，这是巴伦博伊姆首次在国家大剧院亮相。包括今明两晚，他将与乐团以3场音乐会为观众完整呈现勃拉姆斯全套4首交响曲。昨天天桥艺术中心为庆祝开业3周年，举办了主题为天桥艺剧剧中有你的大型开放日活动，并发布2019年重点演出信息。明年包括颠覆传统的摇滚莫扎特、韦伯的最新力作摇滚学校绿野仙踪、法国经典原版音乐剧巴黎圣母院等都将登台天桥艺术中心。话剧《哈姆雷特》将于本月28号到12月5号亮相国家大剧院。这部剧由李六乙导演，胡军、濮存昕、卢芳、金浩领衔主演。通过讲述王子为父复仇的故事，描绘了文艺复兴晚期英国和欧洲社会的真实面貌。由北京文艺广播和央华戏剧联手打造的文艺金秋相约央华主题宣传活动正在举办当中。话剧《如梦之梦》将于12月底在北京上演。购票请关注出品方公众微信号如梦剧场，或登录保利票务官网或大麦网。国家博物馆发布公告，因为有集中活动安排，国家博物馆今天上午及本月20号下午暂停对公众开放，请有参观计划的观众合理安排行程。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还在为孩子咽干喉痛、咳嗽痰多而担心吗？同仁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祝孩子度过轻松童年。 您好，我是人保车险管家，上门为您办理验车，预计今天下午将车送还。 验车不用跑，交给人保全代劳，投人保直销车险，满额可享管家代办验车，省时又省心。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目前京通快速路进京方向双桥到四惠车辆行驶缓慢， 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乐享生活，乐享生活。 有人说快乐是春日的鲜花繁簇，夏日的郁郁树荫，秋日的甘美野果，冬日的温暖阳光。快乐的生活需要用心去经营，真心去感受，感受。让我伴你左右，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带你找回快乐的初心。乐享生活，回归最有滋味的生活。 北京时间上午的10:06，大家好，我是江夏。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乐享生活，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怎么样？有没有很忙碌呢？因为我们周六的时候呢，举办了一个小型的告别的见面会，很多的朋友说，哎呀，我们这个想要来参加呀，但是因为出差呀，什么样的事情错过了。没有关系，我放了一些照片在我的微博上面，同时呢，今天我们的直播帖也在我们置顶微博的下方第一条就是了。那想要来看到我们见面会的图片，或者是了解一下今天我们到底要跟大家在书房板块聊一个什么样的话题呢，都可以在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长江的江，夏天的夏，就可以找到我的微博了。接下来呢，我们要请出两位嘉宾了，一位是经常会在我们周一书房板块出现的上文金泰少儿潜能教育的创始人张丹老师，欢迎张老师。 听众朋友们上午好。 还有一位是我们上文金泰精英讲师团的成员，世界记忆大师王建南老师，欢迎。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哎，你看啊，这个记忆大师来了。昨天发出节目预告的时候，我们的这个上文金泰的工作人员就说，夏夏，我觉得你一定会提问，我显得记忆力那么差吗？在你们面前为什么我一定会提问呢？可是我今天就是准备了很多问题要提问。今天呢，我们在书房板块会不仅仅的说到一个小朋友的记忆力的问题，因为我们现在回想啊，小时候谁记忆力不好。我们要更多的说一说大朋友们你们长大了以后，尤其是不用上学，不用读书，不用背书了之后，有没有跟我一样的感觉，就是哎，记忆力不如从前了，这是怎么回事呢？还有就是我们怎么样再把我们很好的感觉，小时候很好的那个记忆力重拾起来。今天我们要跟王建南老师一起来聊一聊这个话题，张丹老师呢也会给我们补充一些方法在里面，想要来提问跟我们来互动，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长江的江，夏天的夏就可以了。哎呀，七七姑姑，你这每天给我们留言，然后周六也不来见我，我内心很伤感的啊。虽然你发的这个微博非常的有意境啊，他说今天是冬日温暖阳光正好，微风不燥。哎呀，今天是有点，但是今天也冷啊。这个冬日的暖阳啊，有时候是很欺骗人的。你先来说说你周六不来看我的事儿吧，七七姑姑。还有人说了，这个人到中年啊，感觉记忆力越来越不好了，到了一个新的工作环境，最简单的人名都记不住了。哎，这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就是我有时候也会去想，哎呀，就是想说，哎呀，那个人的脸是这样的，哎呀，他到底在微信上面叫什么名字来着，就怎么都想不出来。你看出现这样的问题的时候，我们要开始审视自己的智力退化了吗？ 对对对， 是建南老师。 这个的话就是可能我们平常说的会有一个叫脸盲症。脸盲症就 是我们是需要看看医生啊，还是看看这记忆大师就好了。这个 这个的话其实呢就是在我们的这个脑力锦标赛这个比赛中会有一个专门的项目叫人民头像，那它是会把一个人的脸和他的名字要进行对应，这个时候呢其实是一个那么多的名字怎么跟这个脸对应起来，其实在现实生活中我们觉得还挺难的，觉得还是那么就是具体怎么样对应呢，其实我们首先呢是要细致的去观察每个人他是有自己不同的特点的，比如说有人戴这个眼镜很大，或者呢他会戴这个耳饰，或者常年戴一条项链啊，他的卷发呀直发啊，这些其实都是他的特征，然后呢就跟他的名字来进行一个， 但是他觉得名字也记不住，虽然说可能现在多数啊成年人还是三个字两个字居多，啊，真的像易烊千玺那样的可能也不太多，但是也不好记这记不住是也没有掌握其中的特征吗？ 对，其实呢就是说我们从小在学校里老师就说今天我留一篇课文让你去背，那孩子们回去可能就一直在读，那么这样就形成了一个习惯，就是我们呢就会有四个字概括叫死记硬背，那么到了长大以后呢在我们这个记忆力不再用的时候呢还是会沿用这种方法，然后这个名字呢其实还是这样子去记，总是觉得有点枯燥，但是其实中国的人名其实已经很好了，最多可能三个字四个字最近出现的比较多，但是外国的人名就一长串，所以我们在比赛的时候其实是很长的名字，有七个字八个字都有 啊，就不一定是中国人， 哎，对对对，所以呢就是说我们要怎么记这个人名，就是我们要进行一些有趣的联想，比如说我吧啊，我的名字叫王建南，那这个怎么拆分，我们习惯上有一个姓有一个名儿，那第一次听可能大家觉得这三个字我都不会写，我都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儿，那这个时候呢怎么办呢，那可以拆分王先不管，那后面先看剑南，一下能想到一个特别著名的酒的品牌 我们不给他做广告啊，虽然他加个春字就可以了 然后这样子的话其实已经记住了，那下一次见了我其实你想不起来我字儿怎么写，但是呢叫什么还是叫得出来的 哦，我们要做一定的联想记忆， 对对对，联想其实用到的是我们的右脑，也就是我们现在倡导的这种记忆方法的一个核心所在，我们其实应该是用右脑的一个图像记忆，而不是用左脑的一种逻辑，或者就是说我们其实左脑可以说是死记硬背的这种记忆，因为左脑的话我们是管逻辑呀语言啊这种的，其实记忆最好还是用右脑进行记得快一些会。 这种联想图像记忆其实让我们想到有一些小朋友，就是之前张丹老师也来讲过啊，有的小朋友他可以由一个事情或者是一个你教他的东西联想出来很多，然后呢讲一个完整的故事，有时候家长就会觉得你这胡说八道什么呢，就扼杀了他的这个想象力，但其实他通过这个他自己编了一个故事已经完全把这个信息存储到了自己右脑当中， 对对对，他其实就是小孩子其实这样子的一种方式去记忆的方法我觉得特别好，就我们其实会发现在我们就是平时我们会发现有些孩子如果说他天马行空的去想象很多的东西，其实他这个孩子的思维是很活跃的，对于他以后的包括成长过程中以及以后的一个生活呀学习都是有非常大的帮助的，可能这些我们有的时候不能把它量化，就觉得你不应该就是这样乱想，我们应该遵循着课本这样子，其实那样子的话可能会更好一些 就是我们真正的想要他死记硬背的时候他又自动切换到左脑了，但是这个左右脑的容量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也讲过，那不就完全不是一个量级 的你非要他在一个很小的容量里边去记忆，那就怨不得孩子成绩不好啊， 是 啊，怨不得我们记不住人名啊，但是我刚才这位朋友说到的人到中年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啊，是他第一句话，我们待会儿也要请建南跟我们来解释一下这个年龄到底有没有关系呢，我们的记忆力今天如果也想跟我们的世界记忆大师王建南还有我们上文金泰少儿潜能教育的创始人张丹老师一起来聊一聊记忆力这个话题，还有我们这个老说年纪大了记忆力不好了是真的吗，我们还有没有可能重拾小时候那样的记忆力呢，都可以在微博上面找到我们来提问，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长江的江夏天的夏就可以了。 querido volver a vivir la pasión el calor de otro amor。 啊，真的吗？居然还有一个北京台江夏的微博？是这样吗？我没有搜索到过呀，啊，难怪没有参加我们的见面会啊，是压根儿找不着微博是吧？这么难吗？主持人江夏这五个字就可以找到我们的微博了。置顶的微博可以看到我们周六见面会的图片，然后下方呢可以在第二条给我们留言，想要跟着记忆大师建南一起来了解一下我们自己还有没有可能开拓一下自己的记忆力。说这人到中年的事儿啊，记忆力跟年龄有关系吗？为什么会觉得越小？小时候记忆力挺好的，越大不行了。嗯， 其实呢就是我们有一种思维，就是说呢可能越到老了可能记忆力就越不好。其实这个我感觉现在已经是社会上公认的一种现象了， 普遍认可了。 对对对，但是呢我们会发现大家其实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节点，记忆力开始下降从什么时候呢？就是大学毕业那一刻开始，从特别知识渊博已经不再学习了这种状态，可能就会觉得记忆力有所下降，但其实并不是这样子的。在我们脑力界呢，流传着一句非常著名的话，就是脑细胞它是生生不息的，你一定是脑细胞它是在不断再生，就永远是保持一个活力的。所以说呢人到中年记忆力下降这是不具有因果关系的。那我们其实有一个非常经典的例子，就是我们去参加比赛的最高年龄92岁，他还在参加比赛。所以呢我们说记忆跟年龄是没有关系的。 92岁的老爷爷还在参加世界记忆脑力大赛，是吗？ 对对对对对。 哦，你看看人家，好意思说自己人到中年记忆力就不行了吗？啊，92岁，人家还觉得自己在青年呢。 对对对，记得那些东西，其实我觉得通过一定的训练，没有说比其他年龄段的人。或者是有所低呀，或者是怎么样。其实我觉得是通过训练是没有问题的，因为我们会不断的激活你的脑细胞，不断的建立更多的这种突出的这种，所以的话脑细胞真的是越用越灵活，跟年龄是没有关系的。 之前张丹老师也讲过用进废退这个概念啊，就是你用它多用它你就会进步啊，那你把它废掉了自然你就会退步了，这是用进废退这四个字的意思。但是呢我也很好奇，为什么我们会公认说啊，好像我年龄越大我记忆力越差，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大家的一个好像现象吧，从现象总结出来的这样一个规律。 我觉得吧，可能现在是科技是越来越发达了，我们呢可能手机永远都离不开啊，很多事情我们就用手机来提醒。就这个出去干什么事情，我觉得可能太依赖这种我们现代科技的一些东西，所以呢我们也不习惯去记忆，再加上我觉得可能上学的时候有这种记忆的阴影，所以呢越来越就不想记忆， 被伤了是吧？ 对对对，因为那个时候真的是拿着一篇课文就一直在背好多遍，然后呢背不下来老师还要罚写，到后来呢可能终于摆脱要记忆东西的这样一个情况了，那我们就有其他的工具可用，那尽量就用工具去了。所以大家就慢慢形成，就后来就开始用工具了，我们就不习惯用自己的大脑去记了。那这样子慢慢不记不记不记，就真的不记了，就觉得哎呀我好像什么都记不住了。其实我觉得还是一种生活习惯导致的一个错觉。 哦，有了这个错觉之后呢，你就不断的心理暗示自己，哎呀我记不住，我年纪大了，我拿个什么东西记下来，哦，手机记一下备忘录啊，这个回头到时候就越依赖，然后就进入到了一个恶性循环。 对对对， 啊，越依赖越记不住，越记不住越不想记，然后还心里暗示自己我是年纪大了。好，如果你也有这样的问题，我们不能只讲问题也得讲方法，对不对啊？今天我们既然已经请来了我们上面金台的精英讲师团的成员，世界记忆大师王建南老师，那今天呢建南老师也会给我们一些成年人的方法吧，好不好？让大家先能比方说脸盲症治一下啊，记一下人名啊，还有我相信有一部分的朋友跟我是一样的情况啊，就是会总觉得呢可能是因为事情变多了啊，就是哎，工作越忙越容易漏掉一些事情啊，这也会我有时候也会 跟我的好朋友说，我说完了，年纪大了，你们提醒着我一点啊，就是如果我忘了今天回你一个什么东西或者是怎么样，你看这样有点丢三落四的处事的习惯，好，然后慢慢的好像也真的需要备忘录来提醒了。哦，这样的事情我们哎呀，怎么把我们的记忆力再重拾一下。微博想要来提问跟建南老师张楠老师一起来聊天，可以搜索主持人江夏，啊，长江的江，夏天的夏，就可以找到我们了。有人跟我们说论在生活在南美洲的痛苦啊，说这个马尔克斯的全名我就不想念了好不好你还把英文给我打出来，真是，你是不是复制粘贴的，你说我觉得不相信你能背下来还有人说感觉自己的记忆力每天也都是在更新的呀，我每天就挂着耳机，然后上班呢就挂一只耳机啊，这个是方便另外一只耳朵听到老板的呼唤吗，挂一只耳朵啊，然后他说这样呢就可以随时让耳朵灌注我们广播的节目，他说每一个节目其实都有新的知识点，有时候呢也比听书呀还有看网络会更快，就这样做了这么多年的广播迷。嗯，对，我们今天也会有新的知识点给你，就是如果觉得记不住了怎么办啊，我们也可以帮大家来解决一下这个问题。像我刚才说的这个事件啊，因为工作太忙了太多了记不住，而需要靠备忘录来提醒，这其实我们应该怎么先去扭转一下这个现状啊？ 我们呢其实是我们先说一下记忆法这个较早一点的起源。 嗯， 它呢是起源于古罗马的一种，它是这样子，古罗马呢有一种方法叫做房间法，房间法呢就是利用房间里的一定顺序的东西去记忆，因为呢其实我们在一个相对固定的空间会有一些相对固定的东西，就说我们丢三落四其实是会丢掉中间的某一个某一件事情或者是某一个环节，这样子的话我们可以借助一种非常好用的工具，